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自荣，是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80后女生。她在13岁那年被查出患有脑血管肿瘤，本该蹦蹦跳跳快乐无忧的年纪，整日伴随她的却是难以忍受的疼痛。在与病痛抗争的这些年，自荣不仅磨练出了坚强的意志，对于生命也有了自己的理解与感悟。2009年，他创建了贝蕾护航慈善公益组织，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送去了温暖。今天的人物空间就为您讲述80后女孩自荣这些年来做公益为爱护航的故事。冬日里，一双带着温度的小手，一次温暖的传递，让他备受触动。那一刻，他意识到被人需要是幸福的，为爱付出是值得一辈子去努力的事业。然而，做公益仅凭满腔热情远远不够。如何让自己的团队更规范、更专业？如何更好地为需要帮助的人送去最贴心、最温暖的关爱？如何让愿意奉献爱心的志愿者们不再因为团队的不成熟而受到伤害？这些都是团队创始人自荣要考虑的事情。这些年身体上的病痛并不能把他摧垮，然而旁人的质疑声却一度几乎把他击倒。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困境与挑战，他会如何抉择呢？本期人物空间，请听自荣讲述他做公益这些年的故事与感悟。自荣这个名字特别容易让人觉得他是个笔名或者是网名的感觉，这就是你的大名吗？ 哦，对，就是我的大名。 那你这个姓氏好像还挺少的，挺个别的。 哦，对，少数民族汉化过来。 哦，自荣现在呢，主要是在这个贝蕾护航慈善公益组织来工作，对吧？ 嗯，它是我2009年创建的一个公益组织。 是你自己创建的公益组织？ 哦，对。 你为什么要创建一个这样的公益组织呢？ 当时的话，是因为我个人的身体原因，当时因为我生病，人吧，到了生无可恋的时候，其实就会给自己找各样的理由。 我的天！ 所以当时有接触到了那个义工啊，然后公益，到最后的话就是各种的机缘巧合，然后我就说了我自己就做这么样的一个组织。 嗯，所以就做了。 对，一做就做了8年。 好嘛，那在做这个公益组织这个事业之前，你是有其他工作的是吗？ 对。 做什么呢？ 我以前的话，最早的话是做旅游的。 旅游。 嗯，对， 哎，这和你的性格应该还是比较贴合的。 对，其实当时的话就是喜欢到处的走，到处的去看。嗯，做了旅游以后的话，又接触了其他一些珠宝啊、翡翠啊、茶叶啊，其实就是性格是那种特别好奇的，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感的那个样子。嗯，敢于去尝试。 你是一个特别喜欢去 尝试新东西、喜欢去冒险的人吗？ 在做公益之前是。 怎么讲呢？ 在做公益之前的话，感觉自己很自由，家庭给我的这个影响的话，其实我很独立。但是现在做了公益以后的话，这么大的一个团队，有那么多的项目，有那么多的受助人群，感觉自己像个大家长一样，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就是我行我素啊，很随意的去怎么样。所以的话，现在的话是长大了，可能就更稳重了一些。 你的这个口音啊，我们能听得出来你是南方人。老家是什么地方？ 爸爸妈妈是北方人，然后后来去了南方，然后我的户口在云南。 那你是从小在南方长大？ 去的地方比较多，南腔北调的， 四处的游走的感觉。 对对， 所以你长大了以后也去做了旅游。 对， 走过的地方很多吗？ 对，国内的话除了西藏、新疆，那可能就是身体原因没有去，其他的旅游的城市几乎都走马观花点到为止。 包括小的时候跟着父母，也包括后来你长大了做这个旅游的工作。 对，然后国外的话也去过很多国家。 当时做旅游的话是导游呢，还是说其他的相关的工作呢？ 最初的话肯定是先从导游做起的，慢慢的接触到了基调，然后后来就觉得我做了导游，可能我会有一些当地的，我是做全盆嘛，然后会有一些当地的地接资源。后来就开始自己在做线路，他最后自己做业务，到后面就说啊，干脆自己做业务吧，然后就开始自己就单干起来了。 搞起旅行社来了。 对对对， 是。那就是从导游到这个各项业务都了解到了以后，就自己干脆支一个摊子啊，然后招兵买马。假如说哈，如果不是因为身体的原因一直在做旅游的话，会不会就一直做到现在？应该也做得很好。 当时做旅游，其实在华北这块做的其实已经挺好的了。然后我做的那个夕阳红老人团队，当时在华北这块其实还相对挺出名的。但是我还是感觉那个就是太操心了，太累了，那时候身体已经负荷不了了，所以当时才会断旅游。 是累坏了的吗？ 操心，同时有很多团在外面，然后很担心。 你不止一次提到了身体的变化啊。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其实我小时候就13岁的时候就得了那个脑肿瘤。其实很谢谢我的母亲，当时为了给我治病，她选择了保守疗法，带我走过很多地方，然后吃过很多药。当时是控制住了，后来自己又独立在外面打拼那么多年，到那个时候，也就是2007、2008的时候，状况就很不好，等于就是又复发了。 有复发的那种情况。当时如果说是脑子里边它的这个肿瘤的话，应该是特别疼吧。 对，到现在你看我手上还有当时的那个伤痕。 伤痕是因为痛苦， 很痛，自己拿刀划的， 自己就是都忍受不了的那种痛苦。 对对对， 那也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过程。 对， 当时在治疗的时候有没有说得到一些其他的志愿者的这种帮助啊，或者是接触到一些他们这样的这个组织？ 那时候还没有接触到。 那会儿还没有。 对，我是真的是汶川地震以后才真正接触到这一块。 大概持续了有多长时间这个去调理这个自己的身体？ 复发之后的话，其实自己就已经把身体全部放掉了 啊， 我已经抱着一个我不知道我活多久的状态，然后就做了别人觉得挺250的事儿，抛家舍业，然后去做公益。当时的话确实做的挺疯狂的，就是在活动一线，就是做各式各样的活动。每天都忙忙碌碌的， 根本就不去想他了。 对， 这个情况我们把它抛在脑后，去专心的去做一件事情。 对， 反而可能对他的这个意识不是那么强烈了，以后他对你的影响是不是也渐渐的就不那么明显，不那么大了呢？ 他的疼痛其实一直存在，以前是因为人太闲了，或者是人物质上挺充足，精神上很空洞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疼得很厉害，整天去想着痛的话自己反而扛不住，晚上经常不睡觉，因为晚上不睡觉的话，他免疫系统啊，他就是一个身体的恶性循环，身体会越来越糟糕。而且关键心情不开心的话，做什么都没有力气。 对，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你正在也有一个特别严重的眼睛的一个问题在困扰着你，是病已经好了才去进行这个志愿者的活动，还是说又是带着病去做这个事儿的呢？ 2008年那个时候的话，是我因为生意的事情，然后在 南方，就在云南，在边境那时候的话，因为误诊，我是虹膜炎，两只眼睛开闭，然后就是彻底陷入黑暗当中。那时候的话，恰好赶上了汶川地震，在云南有余震，在黑暗中的时候，那时候才知道自己的无助。后来的话，就听那个白岩松的声音在电视里面播报死亡的数字，还有那种状态下啊，想到自己的身体啊，想到自己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经历，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哎，好像我在挣了很多钱啊，我在怎么做，好像自己真的很渺小，在大自然或者在自然灾害面前自己很无力。当时我就自己暗暗发誓，就但凡我眼睛能看到了，我回到北京我真的想做什么，所以才会有了说到北京我迫切的在寻找这种公益组织。我当时跟了很多组织，帮很多组织都扛过大旗，做过很多事儿。 那你是又能够看见以后就去加入到这些公益组织里边去做这些事情？ 对， 是在北京呢还是到了地震灾区呢？ 我回北京的时候已经是地震过完了。对，我在北京做， 就在北京。 对， 参加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爱心活动。 对， 都包括什么呢？ 最早的时候接触的很简单，就比如说老人院啊、孤儿院啊，然后去环保啊，这是很常规的一些活动。当时的话只接触到这个点， 大家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我就跟着做什么。对， 一般的是比较容易选的这些点， 而且当时的话我只是一个参与者，不会去考虑说怎么发起活动啊，或者怎么去策划一个项目，我就只是一个参与者。 你是一个普通的志愿者那个时候。 对， 其实做志愿者特别有吸引力的一个方面，就有很多朋友他在这里边会找到自己的一种存在的价值，就是还有人需要我，还有那么多人的需要我，我的这种帮助给别人可以带来快乐，也可以带来很直接的一些方便。 其实我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当时我自己病重的时候，我是到了生无可恋的地步，我最感触的或者就是最触动内心的其实是一个小孤儿，一个小女孩。就是因为我之前去过一次，因为当时我只是一个参与者，我不会去思考太多问题，但是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就向我冲过来拉着我的手，因为那是在冬天，因为平时我很少去亲近别人，因为我的性格有点太独立了。第一次有这样的温度从他的手传到我身上的那一刻，我感觉原来人和人之间是可以有这样的一种温暖传递。那一刻我突然就莫名的掉眼泪了。我没有去思考说后面我会做什么，但那一刻我就觉得他需要我，这一刻他看到我是真的很开心。原来我不是一个人，或者我不是多余的，我也不是像就是我自己在病床上把自己想象的一无是处。真的有人需要我。一直到了后来我带团队啊，我做了很多很多项目，帮助了很多很多人，那一个我才觉得说原来真的当被别人需要，因为自己的一点点付出，别人因自己的付出而受益的那一刻，自己是最幸福的。所以我是最大的受益者。很多人觉得我很傻，说我傻乎乎的自己做这样很奇葩的公益，因为我的公益可能跟其他的公益组织不太一样，很奇葩的方式做到现在。但是我觉得我不后悔，是因为真的做爱心我把它当成修行修运修命，起码我现在活下来了，我觉得我比谁都是最大的幸福者。 没错。就是当你发现自己是一个对于哪怕是只有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时候，多少的这种责任感在自己的心里它就会爆发出来。当那个小女孩就像你说的，她扑过来拉着你的时候，这个时候她就是特别特别的需要你。 对， 所以就相当于发现了生活的一个 另外的一块新大陆，对于我来说就完全的新世界， 有新的目标了，我活着有新的意义了。 而且就是在做公益之前的话，可能我会有合作伙伴，我会相信啊，我们是合伙人。但其实我对朋友两个字一直是打问号和引号的。但是真正因为做了公益，我才相信有没有血缘的亲人， 对， 甚至他们比带血缘的人做的还要亲。 是， 我特别特别感恩。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冬日里，一双带着温度的小手，一次温暖的传递，让他备受触动。那一刻，他意识到被人需要是幸福的，为爱付出是值得一辈子去努力的事业。然而，做公益仅凭满腔热情远远不够， 如何让自己的团队更规范、更专业，如何更好地为需要帮助的人送去最贴心、最温暖的关爱，如何让愿意奉献爱心的志愿者们不再因为团队的不成熟而受到伤害，这些都是团队创始人自荣要考虑的事情。这些年身体上的病痛并不能把他摧垮，然而旁人的质疑声却一度几乎把他击倒。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困境与挑战，他会如何抉择呢？本期人物空间，请听自荣讲述他做公益这些年的故事与感悟。之前的路呢，一方面自己来奋斗，去带领着自己的团队去做生意去奋斗，它是一种状态。转到做公益以后呢，它进入了另外的一种状态，是和之前那个时期的各种交往还有人际关系都不一样的全新的一个世界。 对， 大概是到2009年的4月的时候，你创建的这个贝磊护航的你的自己的这个公益组织。 对， 那就是说前前后一年多的时间去， 半年去跟其他的各种组织去接触，然后 半年多。 对， 然后就决定自己要成立一个公益组织。从这个名字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贝磊护航它是针对青少年的。 也不完全，其实贝磊还有一种是每个人心里的爱心， 哦， 就那个小火苗， 这样的一个含义。 对， 为什么要取这个意义来去创建你的公益组织，给它命名呢？ 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是有爱心的，但是的话，爱心不能被利用，爱心也不能被践踏。其实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因为汶川地震的话，很多的 NGO 组织就跟那个以后春笋一样，它就这样的萌芽了。但是后来的话，因为缺乏很规范的管理，还有所有的活动的不规范性，其实的话会让义工也罢，志愿者也罢，在活动里面其实很受伤。就比如说假如说长安街沿线，就当时我们经历过的西单，你要去义卖就是情人节的玫瑰花，你要为山区的孩子去募钱，这个也很简单一件事。如果就是说前期你没有去报备，因为长安街沿线你必须要去报批，你超过10个人你就要去备案，很多东西如果是做的不规范的话，城管是有权不让你在那边义卖的。但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们都是一腔热血，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没有任何借鉴，我们也没有任何模仿，我们不懂。那所以的话，在城管和义工扭打之间，就是把玫瑰花就踩在地上的那一刹那，他们含泪离开那一刻，我相信可能他们这辈子再也不愿意再做爱心，他们不相信了，他们受伤了。我就看到他们眼睛的里面那个小火苗熄灭了。所以那一刻我就说了，我做贝磊护航更多的还是要保护每个人心里的那一点点爱的小火苗。 其实做公益它也是有一个需要遵循的规律和怎么才能做得更好的这样的方法的，满腔热情，然后呢又没有做到很完善，积极性会受到打击。 对， 你成立这样的一个组织，也有说能够引导大家更好的去做公益的这样的意思在里边。 对，其实我们一路也是跌跌撞撞的。贝磊护航，你说的青少年是一小块，是因为当时所有人对90后他们会用一个打问号，觉得是很非主流。但是当时因为我接触那些孩子很多，他们是跟着父母来北京务工的那些农民工子弟少年，他们其实就是很早就辍学，他们渴望融入北京，但是他们又融入不进来，所以他们很尴尬。但是那个时候呢，因为有活动我们认识了。后来我就说，贝磊护航其实也可以让90后为自己证明，90后也可以很棒很优秀，我们可以在一起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让别人知道90后一样很棒。现在其实大家对90后已经很肯定，但是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会认为90后非常非常的非主流。 这个也是随着时代它不断的在发展在前进，看法呢也在不断的改变啊。有一段时间，那包括80后 也曾经被质疑， 也曾经被质疑过啊。因为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哎呀他们太不靠谱了。但是10年过去，甚至20年过去之后，他们突然发现，哦，原来80后90后已经成为了30岁40岁这样的一个阶段了。 对， 那他们已经是社会的中间了。 针尖利刃。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成长，得需要自己去摸索去悟，大家一起去前进，去克服很多的困难。你这个蓓蕾可能在这个组织里边也会得到一些帮助和保护。 其实蓓蕾的话，所有有爱心的人是我们第一服务或者是针对的对象。 对， 因为其实我这样认为的，来北京金漂的这些年轻孩子，他们如果突然想要做公益，想要接触这样的组织，大部分一般或者是迷茫了，或者是受伤了，所以我们比较注重他们的心理成长建设。 他们不像说大学生，大学生他在学校里自然的就有很多的引导，学校里本身也有这样的这个公益组织。 对， 他们漂流在社会上也需要有人去带领他们。 对， 那最初的时候你成立的时候有多少人跟随着你一起，换句话说你那个时候有多少志愿者？ 有20多个志愿者，然后又到40多个志愿者，然后一直慢慢慢慢的发展。 都是你认识的人吗？当时 的话是那个，就是我在 QQ 会员啊 QQ 达人那些认识的那些小朋友， 然后跟大家去一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大家支持你就聚在一起了。 对 发展到现在又是多大的规模呢？ 我们现在的话在北京，其实在圈里人喜欢戏称或者是玩笑的说，我们是志愿者里面的特种部队。 特种部队， 对，因为我们可能是北京审核最严格的志愿者组织。可能也就是因为我们的成长经历跟其他家不太一样，我们曾经摔倒过，受伤过，一路面对质疑或者是各种的问号，然后走到今天，所以我们这些孩子都比较坚强。 要少而精的原则。 我们的淘汰率比较高。其实在我们这边做过爱心的爱心人是非常多，但是能坚持下来能达到我们的审核标准的志愿者的话可能只有5%。我们有95%都把他们转换为爱心人士和我们的那个爱心储备力量。 是外围的范围比较广，但是最主要的核心的部分 就是培养比较就高素质的青少年志愿者， 比较严格。 对， 现在这个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可以说各个年龄阶段的人都有，从年龄大的到年龄小的，你们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跨度还蛮大的，最老有70多岁，然后最小的以前是5岁，现在长大了。 5岁。 对对对， 5岁的话能干什么呢？ 可以啊，他的妈妈是蓓蕾的志愿者，所以的话他会是蓓蕾的小天使志愿者，然后一样可以参加我们的那个环保的烟帖，然后就是去捡拾垃圾啊，然后一样可以跟着妈妈去上敬老，去看那些爷爷奶奶，爷爷奶奶特别特别喜欢。 这还是从小培养了。 对， 那像你刚才这么一介绍的话，那是不是现在他们会被分成不同的队伍，然后不同的活动会选择不同的人去参加呢？ 怎么说呢，我们是一个很综合性的应该说服务的公益组织，然后呢我们又分为几大块，一块的话是专门针对就是青少年志愿者的培养和人才的输出，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团队的能力建设，还有一块的话就是一些品牌项目的落地和执行，就是从策划和执行落地这块。其实我们主要的话还是让有爱心的这些人能在一个很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参与最专业的这样的公益服务，能够保护他们的爱心，保护受助人群，其实我们都是多方面考虑的。 那现在的话你们的活动的内容啊，活动的频率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几乎每天，要说小活动啊，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老人项目的话，我们是要求就是志愿者每个月1到2次入户老人，但我们有50多位这样的特殊贫困失能老人，也等于就是说每一组有可能每天都会有一组在入户，这样的话我们叫做常规的活动，我们不会把它当成一个报道来报道，因为它是常规项目。其实的话我们以前是属于那种好像是去帮别人打杂呀怎么之类的，我们会有很多人很多在一起的那样的合照，但是从2012年以后我们开始做项目的细分，我们就深入到社区基层一线，然后扎根的去做事更细化了，就比如说我们真的是1到3个志愿者要针对特定的一户老人，所以的话我们是细分到点上去，所以的话我们的活动频率是几乎是每天都会有，然后那我们的项目呢又比较多。 对，那么多的